这个没有什么，没有现在的医学还没办法说能够查得出来，是能看得出来，但是没办法预防，是吧？ 对，那么预防其实现在呢，就是对于脑梗死的预防很成熟了，包括您以前没有过脑梗死，我们叫一级预防，一旦得了脑梗死， 二级 我们叫二级预防。其实预防呢，就是这种阿司匹林 ASA 嘛，阿司匹林降脂啊、降压、降糖，就是积食。那么其实对于我们今天主题呢，比如说头痛，我们也有一些预防， 也能预防啊。 对，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也是特别愿意从这方面学一些知识。 其实头痛的预防呢，我在门诊因为主要看头痛嘛，我首先其实我问患者什么时候容易头疼，其实很多人都很明白，比如像你就可能劳 累 了、熬夜了，或者是我盯电脑时间长了。或者是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学生中学生高中生头疼，学习压力就大了，有的呢有点早恋了，那么对于中老年人呢哎呀昨天跟孩子生气了，是吧，或者前两天买菜丢了100块钱，有的时候其实这个原因他好多人是很清楚的，那么预防比如说睡眠不好的，那么其实我们不是说头痛，就是老百姓讲你们就头痛一层脚痛一脚，有时候确实比如说他睡眠不好头痛，我们可能用一点镇静安神的，比如高血压，尤其这个换季那血压蹭蹭的一点都不稳的，那我们可能就会稍微的把这个降压药再调整一下，那其实就是对于这些诱因吧，我们还是要去 找到它， 对了， 其实我觉得对于一些尤其是像这种头疼的哈诱因啊，就是心理上的，包括你工作强度上的哈，找到原因之后，我觉得跟大夫一块来进行交流，大夫给你点出来之后，一方面是靠药物调节哈， 对 吧，另外一方面您自己也得宽心，您这个有的时候老心太钻牛角尖也容易头疼，是吧？ 哎呀，所以说我在门诊为什么就说因为看头痛头晕的门诊嘛，经常是我一看面相哈，人说大夫有时候就是一个饭仙儿嘛，确实我一看这面相皱着眉头，然后面部表情也不好，一看我说您头痛，哎呀头痛的厉害， 就是因为紧张可能跟这种脾气造成的 性格呀， 性格 这种就是什么事情吧，他就是有一点点的小事情，可能就像今天中午这个患者哈，70岁左右，就是因为他有发现一次血钾偏低，我估计他那段时间确实也是没吃好饭呐，或者有一两天腹泻，那么查来查去，他觉得特别烦，一下4个月没睡好觉，然后就头痛的不行。 哎呦，那老人家还是有专业知识或者有专业渠道能知道血钾是低是什么意思，去查 了。对 了， 就是因为原来是一个某个一个小地区的一个什么妇幼保健站的副站长，所以有一点点医学知识， 是他知道可能带来的是什么样的后果。 老伴儿说哎呀还不如一个傻大妈呢，什么都不懂他也不想了。 对对对，其实有的时候真是啊，因为现在获取信息的渠道太多了，我很多人得病不光是神经内科，各种各样的，先去网上查， 对对对， 然后拿了体检报告之后发现自己指标不合，先去网上查， 对对对， 然后我们在那个朋友圈里边包括很多大夫都说那网上的一些东西吧真的是多一半都不靠谱。 确实是这样，但是现在呢这个信息吧最起码还是教会了老百姓一些知识，这是无可厚非的话。那确实老百姓从这个网络呀这个报纸报刊电视还是学到了一些，但是呢我们也是不能就是咱们毛主席曾说知识越多 有的时候越这个影响我们 了，这个他就说左右的这个平衡他又不够，然后又有一点，这个时候呢你说东他就觉得还有西在等着你， 这就是老百姓说的半瓶醋，你说吧这跟专业大夫相比那简直是太小儿科了， 对， 但是又觉得跟普通人我又懂点知识的， 对， 这就容易影响我们的这个生活。 还有一点呢就是我经常也说啊咱们这个很多患者就说但这个药我不能吃，我说为什么呢？哎呀，我们隔壁老王说呀，或者我们楼下老张说这个药吃完了不管事，我得吃这个药，他说这个药管事，